21日，这里有新春市集、民俗表演、购物满额，还有更多惊喜，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。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榜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我是牛小玲，我是《仁义往事》这本书的作者。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书中的一些片段，希望您能喜欢。 北京人艺注重培养演员，一个角色往往要派几个人轮流的演，让更多的人都有锻炼的机会。焦俊先生排茶馆的时候，像庞四奶奶这样一个戏并不重的角色，就派了黎平、吴树坤、李婉芬、金雅琴四位。茶馆公演后，我妈金雅琴没事儿就坐在台下看戏，为的是学习别人的长处，更深刻的去把握人物。我妈看着看着觉得庞四奶奶的服装跟化妆都有问题，庞四奶奶其人封建色彩较强，她的娘家爹是三皇道东坛主，人称东霸天，嫁给庞总管的侄儿，夫妇两人又一块儿做梦想当皇上娘娘。而舞台上的庞四奶奶烫着飞机头，穿着短旗袍、丝袜、高跟鞋，大腿一迈还露出点粉裤衩，这身装扮像洋场上的交际花啊。我妈跑去找焦俊先生提意见，焦先生反问我妈，那你说说你的想法。我妈说，我觉得庞四奶奶的发型应该是高射炮式，后脑勺上盘着香蕉头，一张白脸不擦红，嘴上口红不涂满，仅在嘴唇中间点一点，耳朵上戴一对夸张的大耳环，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，旗袍一定要到脚面，旗袍上面绣牡丹，下面绣凤凰，上下勾着，这叫丹凤朝阳。我妈振振有词地说了半天，焦先生沉思了片刻，突然拍板，好，听金雅琴的，服装化妆都改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中国人保新服务，伴您欢喜过大年，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，直升机救援、道路救援、空地一体保驾护航。 这个春节有人保，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。人保直销车险。